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李月。今天啊，我们一起来聊聊消息和事物。一说起事物啊，你可能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数据库。的确啊，我们日常使用的事物啊，绝大部分都是在操作数据库。像 MySQL、Oracle 这些主流的关系性数据库，他们都提供了完整的事务的实现。那你可能要问啊，消息队列为什么也需要事务呢？其实在很多的场景下，我们发消息的这个过程，它的目的啊，往往是去通知另外一个系统或者是模块去更新数据。消息队列中的事务啊，它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消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数据一致性的问题。依然拿我们熟悉的电商来举例子啊，一般来说啊，用户在电商的 APP 上购物的时候，他会先把商品加到购物车里边，然后呢，几件商品一起来结算，完成支付就可以愉快的等待收货了。在这个过程中啊，有一个步骤啊，它是可以用到消息队列的。订单系统创建订单成功之后啊，它会给购物车系统发一个消息，把已下单的商品呢从购物车中删掉。因为啊，从购物车中删除已下单商品这个步骤啊，它并不是用户下单支付这个主要流程中必须的步骤。那使用消息队列来异步的清理购物车，显然是更加合理的设计。对于订单系统来说啊，它创建订单的过程实际上呢就执行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在订单库中插入一条数据，创建订单。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发消息给消息队列。消息的内容呢，就是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订单。那购物车系统呢，它会订阅相应的主题，来接收这个订单消息。收到消息之后啊，它会清理购物车，在购物车中啊，把订单中已经支付的商品从购物车中删掉。我们知道啊，在分布式系统中，那上面提到的这些步骤，任何一个步骤它都是有可能失败的。如果你不做任何处理啊，那就有可能出现订单的数据和购物车的数据不一致的情况。比如说啊，创建了订单却没有清理购物车，或者说呢，订单没创建成功，购物车里边的商品啊却被清掉了。那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啊，就可以总结成这样。也就是说，在上述的任意步骤都有可能失败的情况下，还要保证订单库和购物车库这两个库的数据的一致性。首先啊，对于清理购物车的这个操作来说，它的失败处理是比较简单的。那我们只要成功的执行购物车清理之后，再提交这个消费确认就可以了。那如果执行购物车清理这个过程失败，那由于没有提交这个消费确认，消息队列呢，它会自动的重试。那问题的关键点呢，就集中在了订单系统。创建订单和发送消息这两个步骤，你必须要么都操作成功，要么都操作失败。那不能允许说一个成功而另一个失败这种情况出现。这个呢，就是事务要解决的问题。那什么是事务呢？如果啊，我们需要对若干的数据进行更新操作，为了保证这些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我们希望这些更新操作呢，要么都成功，要么都失败。至于我们要更新的数据啊，那不应只局限于数据库中的数据，那它可以是磁盘上的一个文件，也可以是远端的一个服务，或者是以其他形式存储的各种各样的数据啊。这个啊，就是通常我们理解的事物。其实这段对事物的描述啊，并不是很严谨，但是啊，这个描述啊，它比较容易理解，大体上呢也是正确的。所以啊，我还是倾向于用这样的方式啊，来跟你讲解事物这个比较抽象的概念。那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事物啊，它需要具备四个特性。那这四个特性是原子性、一致性、隔离性和持久性。那通常被称为 ACID 特性啊。ACID 呢，就是这四个特性的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的缩写。接下来啊，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四个特性啊。首先啊，原子性，它是指一个操作啊，它不可分割。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你不能有一半成功，一半失败的这种情况。那一致性呢，是指这些数据在执行事务完成的这个时间点之前，你读到的数据，它一定是更新之前的数据。那在这个时间点之后，你读到的数据，一定是更新之后的数据。那不应该存在这样一个时刻，能让用户读到更新过程中的数据。隔离性啊，它是指一个事物啊，它不能被其他的事物干扰。也就是说啊，一个事物它内部的操作和使用的数据对正在进行的其他事物来说啊，是隔离的。那并发执行的各个事物之间呢，它不能有互相的干扰。 这个啊，有点像我们打网游的那个副本。我们在副本中打的怪啊和掉的装备和其他的副本啊是没有任何关联的。那这些副本之间呢，也不会互相的影响。持久性是指啊，一旦事物执行完成，数据被持久化之后呢，这个数据就不会再变了。大部分传统的关型数据库啊，都完整的实现了 ACID 的这个特性。但是啊，对于分布式系统来说，严格的实现 ACID 这四个特性啊，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啊，实现的代价太大，大到我们接受不了。分布式事务啊，就是要在分布式的系统中呢，来实现事务。在分布式系统中啊，在保证可用性并且不严重牺牲性能的前提下，光是要实现数据一致性，这个就非常困难了。所以说啊，现在出现了很多残血版的一致性，比如说啊，顺序一致性、最终一致性等等。显然啊，要实现严格的分布式事务，那更加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所以啊，目前啊，大家所说的这些分布式事务，更多的情况下，其实是在分布式系统中事务的一种不完整的实现。那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呢，它有不同的实现，目的呢，都是通过一些妥协来解决我们实际的问题。在实际应用中啊，比较常见的分布式事务的实现啊，有这么几种。一个呢，是两阶段提交。另外呢，还有 TCC 和事务消息。每一种实现啊，它都有它自己特定的使用场景，那它各自呢也有各自的问题，都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那事务消息啊，它的适用场景啊，主要是那些需要异步更新数据，并且呢对数据的实时性要求不太高的这些场景。比如我们在开始时候提到的那个例子，那我在创建订单完成之后呢，如果说出现短暂的几秒，购物车里面的商品啊没有被及时的清空，这个呢也不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那只要最终购物车的数据和订单的数据能保持一致也就可以了。两阶段提交和 TCC 啊，这两种分布式事务它不是我们本次课程讨论的内容，那我就不展开讲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学习。那事务消息呢，需要消息队列它提供相应的功能才可以实现。那 Kafka 和 RocketMQ 呢，它都提供了事务的相关的功能。我们回到订单和购物车的这个例子啊，一起来看一下那如何用消息队列来实现一个分布式事务。听音频的同学啊，也可以配合文稿中的图片呢来理解和学习。如果你不方便看啊，也没关系，我会把这个过程给你简单的描述一下。在我们这个例子中啊，如果说要使用分布式事务，它的流程是这样的。首先啊，订单系统啊在消息队列里边啊开启一个事务，然后啊订单系统会给消息服务器发一个半消息。这个半消息啊，不是说消息的内容不完整，它包含的内容呢就是完整的消息内容。那半消息和普通消息它唯一的区别呢，就是在事务提交之前，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啊，这个半消息它是不可见的。半消息发送成功之后啊，订单系统啊它就可以来执行它本地的事务了。比如说啊，在订单库里面创建一条新的订单记录，并提交这个订单库的数据库的事务，然后呢根据本地事务执行的结果来决定是提交还是回滚这个事务消息。如果订单创建成功，那就提交这个事务消息，购物车系统呢就可以消费到这条消息并继续后续的流程。如果说啊订单创建失败，那就直接回滚这条事务消息，购物车系统就收不到这个消息，这样呢就基本上实现了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这样的一致性要求。如果你足够细心啊，你可能已经发现了在这个实现的过程中呢，其实是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哪个问题呢？如果说啊，在上面的第四步提交事务消息的时候出现了失败怎么办？对这个问题啊， Kafka 和 RocketMQ 啊，它分别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Kafka 的解决方案比较简单粗暴，它直接就抛异常让用户自己来处理。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可以在自己的业务代码中啊反复的重试来提交，直到提交成功，或者说呢删除之前的创建的订单做补偿。 RocketMQ 呢则给出了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在 RocketMQ 的事务实现中啊，它增加了一种事务的反查机制来解决事务消息提交失败的问题。如果 producer 也就是订单系统在提交或者回滚事务消息的时候发生网络异常， RocketMQ 它的这个 broker 啊没有收到提交或者回滚的请求， broker 啊它会定期的去这个 producer 上面去反查事务对应的这个本地事务的状态，然后呢它再根据反查的结果来决定是否提交或者是回滚这个事务消息。为了能支撑这个事务反查的机制啊，我们的业务代码需要实现一个反查本地事务状态的接口。 那来告诉 RockMQ 我们的本地事务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在我们这个例子里边啊，反查本地事务的逻辑啊也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根据消息中的订单 ID 在数据库里边查一下这个订单是否创建成功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订单存在呢，就直接返回成功，如果不存在呢，就返回失败。 RockMQ 啊，它会自动根据事务反查的结果来提交或者回滚对应的事务消息。它这个反查本地事务的实现啊，并不依赖于消息的发送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发送事务消息的那个订单服务节点宕机了， RockMQ 啊，它仍然可以通过其他的订单服务节点来执行反查，确保这个事务的完整性。我把 RockMQ 的事务消息的实现过程的流程图啊放到文稿中，你可以结合图片啊来加深理解我刚刚讲的这个事务反查的机制。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总结一下今天的学习内容啊。我们通过一个订单购物车的例子啊，学习了事务的 ACID 这四个特性，以及啊如何使用消息队列来实现这个分布式事务。然后啊，我们给出了几种分布式事务的解决方案，包括事务消息。但是啊，这几种解决方案它都不能解决分布式系统中的所有问题，它每一种方案呢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和特定的适用场景。最后啊，我们一起学习了 RockMQ 它的事务反查机制。那这种机制呢，通过定期的反查本地事务的状态来补偿提交事务消息可能出现的通信失败。在 Kafka 的事务功能中呢，并没有类似的事务反查机制，那需要用户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啊，这个呢不代表说 RockMQ 的事务功能就比卡夫卡的事务功能更好，那只能说在我们这个例子的场景下啊，更适合使用 RockMQ 的事务。卡夫卡它对事务的定义、实现和适用场景和 RockMQ 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后面的课程中呢，我们会专门的来讲卡夫卡的事务的实现原理。课后啊，我建议你啊，最好能通过写代码的方式把我们这节课中订单购物车的这个例子啊，用 RockMQ 来完整的实现出来。然后呢，你再想一下 RockMQ 它这种事务消息是不是完整的实现了事务的 ACID 这四个特性。如果不是的话，哪些特性没有实现，那欢迎你在留言区呢与我分享和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说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一些启发，也欢迎你